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进入了新世纪之后呢，中国的娱乐作品更加的多元化发展，网络的普及也诞生了很多全新的娱乐方式，比方说网络歌手的出现，比如 Flash 的音乐 MV 等等。欢迎各位今天准时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与您一同重温经典。进入21世纪之后，在2001年有着厚重历史感的电视剧成为了电视荧屏当中的主流，内地警匪题材的电视剧逐渐赢得了自己的市场。在电影方面，冯小刚继续着自己的票房神话，也为中国华语电影带来了新的希望。我们还是先来说一说冯小刚的这部贺岁片吧。在2001年的年底，冯小刚再次联手葛优、傅彪，又请来了关之琳等大腕，推出了贺岁片大腕。 刘总啊，彪哥，我给你请来了。 哎呦，特喜欢您演的电影啊！今年还拍贺岁片吗？ 哎，那个说正事儿，说正事儿啊！彪哥忙，一会儿还得进棚录那《快乐总动员》去呢，是吧？ 那咱们抓紧。王先生都跟您说了吧，挺简单的，就是在葬礼上露一面，说一句话。您忙呢，就是先走一下位置，省得现场抓瞎了。 行，今儿不就走一下位置吗？ 对对对， 我就不用真哭了吧？ 不用了， 让他哭。您好，北影厂彪子， 得。还得哭， 这个我们希望您呢还是就带着戏走，让我们做到呢心中有数，到时候看您能够发自肺腑到什么程度。 那我就是遗体告别的时候上， 你跟着我上，我帮你引路，和你上去都是大明星，你派在史泰龙的后面，可以开始了吗？ 慢。 太冷，我们中国演员早就集体补过钙了，就差一步太冷，没来得及给你们美国围巾补钙，你就差一步，你就是一位应该的死人。 好演员，真是好演员，说来就来， 是这意思吧？ 亲爸爸死了，也就难受到这种程度了。 不，他和他的感情好像给我还要伤呢。 废话，我给钱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影片大腕当中的精彩片段。说起这部电影，最独特的就是在冯小刚情节上的大胆构想，虽然看起来有些荒诞不羁，但是冯小刚却能够在夸张中注入一丝真实性。当观众们的思绪已经随着葬礼的荒诞而起伏的时候，冯小刚聪明地将观众们的视线带进了精神病院。 但是随后的一声咔又让观众们发现这不过是一场戏中戏而已。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当中最出彩的不是葛优，而是李成儒扮演的那个神经病患者。他的短短一分钟的表演让很多观众印象太深刻了。说过了电影方面的经典娱乐作品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一年电视剧方面的新发展。经过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戏说风之后，荧屏上刮起了正剧风，比方说《康熙王朝》。 十三圣上，叛兵攻入晋城，宫内太监造反，请太皇太后和皇上速速回避啊！ 别慌，这些毛贼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必再报。 这， 你听见了吗？你已经打到门口来了。就是再退位又能逃到哪儿去呢？逃到边关，边关就那么安稳吗？如果他吴三桂真的成了霸业，我们还能够平安一隅吗？列祖列宗血染关山方才统一天下，难道你就这样拱手相让吗？你 皇祖母，叛兵已经到了，你还是先躲。 你以为那些危难是在外头？不，大清国最大的危难不是那些叛军和太监，而是在你的心里。你五内如焚，六神无主，你是退位而弃天下呀，你呀！当年你父皇顺治就是败于自个儿的心魔，才使得半世帝王弃天下而去，难道你也要步其后尘，重蹈覆辙吗？不要学他，要学这些列祖列宗，学你的皇祖母我小庄。天塌地陷，岿然不动，日月星辰，唯我独尊呐、啊！尊儿啊，你要是想打败吴三桂，首先要打败你自己，懂吗？过来，到祖母这边来。只要咱们祖孙俩不倒下，别说他一个吴三桂，哼，就是他10万个吴三桂也不在话下。丫头，开门去。 启奏圣上，叛兵攻入晋城，宫内太监造反，请太皇太后和皇上速速回避。 大家都听着，撤藩是我孝庄的意思，皇上是按照我的意旨去办的。今天就是有天大的事情由我孝庄来顶着。关于撤藩，他吴三桂撤也反，不撤也反，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大家应该坚信我们的大清是同铸铁打之江山，只要咱们君臣一心，将士勇猛，定能够歼灭叛敌，永驻江山。 听过了电视剧《康熙王朝》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股正剧风。或许是戏说风刮得太久了，这年播出的《康熙王朝》凭借着恢宏的气势，演员们的精湛演技赢得了满堂彩，尤其是陈道明扮演的康熙大帝再一次证实了他的实力。而在此之后呢，很多相同题材的电视剧也跟风一样的涌现出来了，比方说《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等。同样在这一年，也是由陈道明主演的另外一部电视剧引发了大家的一致关注，这就是反腐题材的黑洞。只不过在这部电视剧当中，陈道明扮演了一个反派角色走私犯聂明宇。 但是聂明宇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反派，在妹妹面前他是一个好哥哥，在战友面前他是一个好朋友，在下属面前他是个残忍到不择手段的领导。据说陈道明在拍戏之前就将整个剧本反复的研究，并且在镜子面前做出了很多表情，就是想要表现出不同面的聂明宇。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电视剧《黑洞》当中的精彩片段。刘震撼被安排调查聂明宇的案件，为了顾及手足之情，他找到了聂明宇。 前面老头 哟， 哎呀，又见到了，还在。 震撼小雨儿， 谁是震撼啊？ 你 小震撼，小雨儿， 我是小雨。 哦，小兔崽子。十来年了吧？ 对对对， 哎，走， 这是你孙子？ 哎，对对对， 小财迷，两碗羊汤。 哎，好，快， 没变样儿， 来， 大舅， 哎，明宇，你看我们那会儿是不是跟他们差不多大？ 啊。今儿在我公司底下直转悠，我是不是有事儿找我呀？ 有事儿找你。电话里也讲清楚。 我跟你讲清楚吧。如果我没猜错，是为那批车的事儿吧？ 明宇，咱们实话实说，你是什么人，我心里还没数吗？他兄弟是摆在这儿的，真的是很为难。本来今天我是要去刑警队去报到的，你这儿给我一句话，哎，我这心里一踏实。那今天报不报这个到，在我。 你该报到报你的到，该查你的案查你的案，跟我没关系。 你应该知道，38辆豪华车是要杀头的。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查。你小子心里从来都鬼，那你的意思是我让他们先查查喽？ 查吧。 哎，咱不谈这个了，你现在还拉琴吗？ 琴啊，那个东西扔不了，拉还和中学宣传队那几个有时候凑在一起瞎闹。拳还打吗？ 我偶尔还要活动活动。 哎，哪天去我们俱乐部看看？ 一定去看看。那好，是这样，我让他们先查查，你有什么事儿我们再沟通。 要走啊？ 我们带你去，我先走，好吧？ 忙啊， 好吧， 好， 啊，耽误你啊， 没事啊， 哎， 再见，老爷子。 哎，进走啊！ 我过尽可能天天来吃。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电视剧《黑洞》的精彩片段了。接下来呢，再来说一说另外一部讲述了一个老字号的大制作电视剧，这就是《大宅门》。导演郭宝昌历经几年的时间，终于将这部投入了他很多心血的电视剧搬上了荧屏。其实这部电视剧就是根据郭宝昌家族的历史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当中白景琦的原型就是郭宝昌的养父。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郭宝昌就说过，他的养父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所以他一生的愿望都是将养父这个角色搬上荧屏。据说当他完成了这部电视剧的拍摄后，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或许这是他太过投入的原因吧。下面呢，我们就走进电视剧《大宅门》当中，重温其中白景琦在济南学会制作驴胶的精彩片段。 嗨，都看见济南府了，快走吧。我真发愁，见你堂姐以后该怎么说呀？哎，他要问起咱们为什么到这儿来，我可张不开嘴。 我压根就不想找他。 那咱们还能投靠谁？ 我谁都不投靠。 那我们跑济南来干什么来了？ 我养活你不就得了吗？ 靠什么？就靠这个。 还饿着你了？ 一路上摇铃行医，连马都卖了，我看跟要饭的也差不多。 哎，我祖宗就是靠摇铃串巷， 啊，挨户看病起的家，瞧不起啊。 你看看我这肚子，我跟你啊实在是折腾不起了。 后悔了？不是说了没有受不了的罪吗？怎么了？ 我嫁汉嫁汉为的是穿衣吃饭， 我娶妻娶妻为的是挨饿忍饥。 我不活了。我 跳黄河呀。哎，瞅着没有，往前挪弄一步，你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那你先跳，你跳我就跳， 跳就跳，我先跳。哎，怎么着，我先跳了啊？我先跳？凭什么我先跳啊？哦，前脚我跳下去了，后脚您跟着撒丫子了，是不是？找个主呢再嫁一回。完了完了，我来顶绿帽戴上了，凭什么呀？ 胡说八道什么呀？都跳河了还瞎斗？ 不行啊，要跳你先跳吧。 那我跳完了，你要不跳呢？ 我当然不跳了，我跳他干嘛呀？ 是不是你坏透了？你 我是坏透了，这话你算是说对喽。 没出息，自己没本事还逼老婆跳河。 没出息，这话你说错了。白景琦到了济南府了，我谁都不靠，我空手套白狼，光屁股打天下。济南府爷爷来了。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接下来欣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那些经典娱乐作品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一年的经典小品。自从赵丽蓉老师过世之后呢，每年的春晚上最值得人们期待的莫过于小星赵本山了。在他和宋丹丹合作了《昨天今天明天》之后，他又跟范伟和高秀敏合作，并且带来了这个经典系列小品的开篇之作《卖拐》。而小品中的很多经典台词就成了2001年的流行语。下面呢，我们就来重温这个由赵本山、范伟和高秀敏合作表演的经典小品《卖拐》。 走，走， 怎么样？ 走，走 呀！ 你走！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呀！哎呀！我是不是 那个瘸了？ 什么玩意儿？你说， 你看着吗？我媳妇儿都看出来，她说你忽忽悠悠就瘸了 啊！不是，大姐啊，就是早咋没发现呢？ 你早你没碰见他，你早碰见他早都瘸了。 我早就给你调过来了。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 别着急 啊， 你呀 啊， 小的时候崴过腿 没有？我这只崴过呀， 转移了，你知道吗？后来你的职业对你很不利 啊。 原来你不是颠勺，你是贴墩儿，老是往这腿使劲，就把这个腿压得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轻者点脚，重者股骨头坏死，晚期就是植物人。干啥呀？ 我等会儿看个演员来不及。 腰，我这调病。 大哥，那什么，我得用点什么药呢？ 用药不好使。 好使吗？ 大过年别让你吃药，快说拐吧。 啊，我老伴都知道了。拄拐。 拄拐？ 请坐。拄上拐之后，你的两条腿逐渐就平衡了，一点一点也就好了。我当初一个老头看我说我腿有病，他就心疼钱不让我看病，最后残了。 你呀、啊、 里头有钢板回不过来玩， 这是条废腿啊。 我觉得咱这是好腿。 你说啥呢？好腿谁拄拐呀？ 是 你 别蒙人了。 哎呀，大姐你就别老跟着瞎搅和了，行不行啊？这是病人和病人之间在探讨病情，你老跟着插我啥呀？这是我跟着腿怎么回？ 你不让腿看，我跟你走，我过去都没走呢，就完了。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这么严重的？ 我甩丢多少只鞋了？ 别在那扒瞎，你那甩丢鞋那回不是上人家头 程咬金狗撵的吗？ 还好我能撵上吗？ 你鞋多钱一只？ 那个220。 220啊？ 嗯， 正好一会儿拐钱。 啊、哦，那得在哪儿买拐呢？ 拐呀、啊， 这不是吗？正好把这副拐就卖给你。 你说啥呀？不是，卖啥呀？ 对， 我赌什么玩意儿卖？ 对， 那这样呢？ 对， 那你那抠剩的他不就完了吗？ 不卖了， 说话了行不？ 大哥， 接管。 哎呀呀，大哥，大哥，我不能白要，我得给钱。 我知道你性格是吧？ 啊， 他女人要钱了，你也抹不开不给。 是， 你要脸、嗯，你这么给，你说我不要就等于瞧不起你，是不是？我还得要，是不是？ 那什么， 给一半，一百。 哎，行， 我跟你说，多给我给你积啊。 好， 哎呀，别说话了。 那什么， 真的？ 哎呀，大哥呀！大哥，那什么，我这俩包加一块才32块钱，你看， 你就拿着吧，要多少是多呀？ 要什么自行车啊？要啥自行车？ 要啊！对， 哎呀， 对， 你敢这样呢？ 你说的要自行车， 跟人家 自行车，我啥时候说？ 别笑啊！ 别， 这媳妇我也管不了了。你说，就跟人要自行车，你这 我没说要自行车。 我跟你说，大哥， 以后我不许你出。 大哥，你别老生气。我觉着我大姐这句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你说像我这腿脚呢，基本就告别自行车了，是吧？ 对， 我就把自行车给你了，行不行？ 好， 你不能要一自行车，我拿回来，他推回去，不让他坑你呢，他。 你这是坑我？你怎么这样呢？我就纳闷了。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做人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兄弟， 啊， 下拐。 大哥， 你 缘分呐！ 回去好好养病，过几天就好了。 好 啊， 大哥， 你别激动。 那什么？我啥也不说了， 你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你啊， 过啥分他还得谢谢你， 谢谢啊！ 你看看，瞅啥呀？你咋心疼了咋的？走，换个地方。 还干啥去？ 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他。 刚刚您听到的是小品《卖拐》的片段，来自赵本山、范伟、高秀敏。下面呢，再来说一说这一年乐坛当中的一个变化。由于网络的普及，很多网友都会把自己的翻唱作品放在网上，这也是一种音乐的交流。渐渐的，很多唱片公司就发现网络传播的速度要远远比其他途径快速很多，于是有很多的歌手也是通过网络来传播自己的新歌了。而且这样做还有另外一大好处，就是节约了宣传费用。比方说欧德阳、李圣杰、张敬轩等歌手都是通过网络而走红的。好了，看看时间，我们上半段旅行马上要暂告一段落了，送上这首李圣杰带来的歌曲《痴心绝对》。在歌声当中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再次启程，诸位稍后见。 想用一杯 Latte 把你灌醉，好让你能多爱我一点，暗恋的滋味你不懂，这种感觉早有人陪的你永远不会看见。你和他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为你付出那种伤心你永远不了解，我又何苦勉强自己爱上你的一切，你又狠狠逼退我的防备，紧紧关上门来默数我的泪，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 在我面前，证明我的爱只是愚昧。你不懂我的那些憔悴，是你永远不曾过的体会。明知道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可能会，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各位好，我是您的司机韩涛。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继续跟您一块来重温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离开了2001年，我们大踏步地迈进了2002年，这一年可以说是主旋律题材影片大放异彩的一年。反映98年抗洪的电影《惊涛骇浪》，以及反映解放军钢铁意志的电影《冲出亚马逊》，都成为了这一年不能不提的经典娱乐作品。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惊涛骇浪》。这部电影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投资拍摄，并且影片中的很多细节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为了增加真实性，主演李幼斌、潘粤明、黄海波等人都到部队中听那些参加过98年抗洪的解放军战士们讲述当年的情景，很多动作他们也是练了一遍又一遍。正是有了这样的付出，这部影片才取得了良好的口碑。据说在上映时，电影院当中响起了很多次掌声。下面呢，我们就来欣赏电影《惊涛骇浪》当中的精彩片段。黄海波扮演的老兵在运送沙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暗涌，于是就和另外一位士兵冲了过去。 薛，你看这像不像管涌？ 嗨，反正要分洪了，这里离分洪区不远，有个管涌全当多个炸点呗。 啥小子？万一不分洪咋办？走。 工兵连增援，报告连长。 去呀、啊！那边，那边。 亮的帽子。 魏长生， 魏长生， 魏老兵，有张春兰，来找绳子，找绳子，快快， 大家找绳子， 快去找绳子， 去啊， 快点，快点，红酒。哎，你当心点。 团长，魏老兵，魏老兵在管营的肚子里，怎么办？ 一定得把人给我拖上来，快扔一米。 是。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影片《惊涛骇浪》当中的精彩片段了。接下来介绍另外一部主旋律影片《冲出亚马逊》。这部电影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真实的故事发生在拉丁美洲，但是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这部影片的摄制组不能去那儿拍摄，外景地最后选定在具有亚马逊地带特点的海南三亚地区。影片中除了扮演王辉的侯勇是军人外，其他的几位主演都不是军人，外籍演员当中有不少还是在校的留学生。由于这部影片反映的是特种兵的训练生活，拍摄时需要完成许多惊险动作，而这些对演员而言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下面呢，我们来欣赏电影《冲出亚马逊》当中的精彩片段。王辉被教官冤枉，差点想要放弃，幸好被小龙拦了下来。 报告长官，全体学员集合完毕。 据哨兵报告，昨天夜里你们之中有人进了餐厅偷吃食物，是军人的耻辱，必须要接受处罚。你们当中有谁愿意承认吗？注意，五号七号出列。如果有人证明你们昨天夜里偷吃过玉米饼的话，你们愿意承认吗？ 报告长官，昨天夜里我是吃了玉米饼，可我没进餐厅偷过。 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我保证我没进餐厅。 大点声。 我保证昨天夜里我们没有进餐厅。 难道玉米饼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偷吃了玉米饼还在诡辩，这就是你们中国人，是这样吗？ 报告长官，我们…… 你给我把你的嘴闭上。你们两个人立即到网墙爬100个来回，要么就去敲响误钟。 你如果认为中国人是这样，那我也就只有放弃。 王辉，你冷静点儿，你想想我们来这儿到底是为了证明什么。 听过了电影《冲出亚马逊》当中的精彩片段之后呢，再来说一说这一年热播的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是中国第一部反映家庭暴力题材的影视作品，而主演冯远征在电视剧当中的精彩表现却让他本人很苦恼。据说这部电视剧播出之后呢，冯远征身边的朋友都不禁要问问他的爱人，生怕冯远征本人就像是电视剧当中那样有暴力倾向，这也让冯远征夫妇哭笑不得啊。不过通过这个现象也说明冯远征演技的精湛了。下面呢，我们就走进电视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当中去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安家和找到了逃走的梅香南，但是梅香南不愿意再回到那个充满了暴力的家庭中，安家和绑架了梅香南，他的弟弟安家木赶来了。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家木，你别过来，你听见了没有？你别过来。 家木，你别过来。 再说一遍，你不要过来。 我可以马上退出这儿，随你怎么都行，可 那有什么好的结果呢？哥，你听我一句，放了他，免得把事情弄得更糟。 我从来就不想把事情弄得很糟，总是想做得尽善尽美。活到今天，我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着，都是为了自己身边的亲人。家里，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我清楚，不管你做了什么，对我来说，你都是无可挑剔的兄长。从小到大，为我吃了那么多，我很清楚。我之所以有那么快乐的童年，那是因为生逢始终有你。 你要是还真记得这些，你就应该先问问你自己，你想过要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到今天这一步是谁逼你？ 哥，我真的没想逼你。在来深圳的路上，我一直都在想怎么才能够帮助你，即使保全不了咱们这个家，也能保全你这个当哥哥的性命。因为从小大人就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好哥哥，你别忘了报答。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想把损失减少到最小，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亲人了。你把枪放下。 已经无法挽回了，是你刚才说要报答我，确实让我心头一凉。告诉你，这辈子我只犯过两个错误。第一，就是不该由着你的性子让你去当警察。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你这一个警察，可是对你恰恰就是多了你这一个，否则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第二，就是我不该这么爱那夏夏。如果我不这么爱她，就不会对她这么苛刻，更不会去伤害她。好了，现在我想该到了咱们分手的时候。我可以坦然地告诉你，这个时候对我个人而言，生死已经无所谓了，死算得了什么？就当是去另一个世界孝敬咱爸咱妈了。只是想想在以后几十年的日子，本应该是你我兄弟促膝谈心的时候，却都变成了你独自又伤心又内疚的回忆。想想你不觉得心酸吗？ 我不想过那种日子。一切还来得及，你把枪放下，把它放了。难道你连一个想报答你的人都怀疑吗？ 对你来说，报答我可能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对我来讲，可却不足挂齿。我从来就没有指望过你能够报答我。过去我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做哥哥的本能。家里，如果能忘你，还是忘不了。不然你会坐卧不安的。 曾经的流行金曲， 过往的光影传奇，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难忘的相声曲艺， 我们宇宙祥言，历史 永远的青春记忆，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怀旧之旅。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的怀旧之旅当中呢，继续跟您来欣赏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经典娱乐作品。接下来再来说一说乐坛当中的发展。在2002年的这一年当中呢，乐坛当中涌现出了诸多的新人，他们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很多歌手也带来了全新的风格。比方说新加坡歌手阿杜，在他之前很多朋友都没有听过像阿杜一般的嗓音，低沉沙哑，而且阿杜自身的出道经历也为朋友们所津津乐道。他从一个 浦东的包工头走进歌坛，之后凭借着一首《他一定很爱你》迅速走红。下面呢，欣赏这首阿杜带来的成名作《他一定很爱你》。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为难着你。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也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 刚才各位听到的就是阿杜的成名作《他一定很爱你》。或许是因为阿杜开创了沙哑嗓音的先锋，一时间华语乐坛当中也涌现出来了很多同样以沙哑嗓音为特点的歌手，比方说杨坤，他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一直在不断的探索，而且也树立了属于自己的创作风格。首张专辑《无所谓》当中收录的十首作品，是他在创作的近50首歌曲当中极具代表性的。经过了近半年的不断修改和筛选，最终确定了专辑当中的近十首歌曲。在2002年，杨坤和他那首《无所谓》成为了年度流行歌曲。下面让我们来重温吧。 无所谓，谁会爱上谁？无所谓，谁让谁憔悴？有过的幸福是短暂的美，幸福过后才会来受罪，错与对再不说的那么绝对，是与非再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无所谓，原谅这世界错。 不说我不后悔，破碎就破碎，要什么完美，放过了自己我才能高飞，无所谓， 响在耳边的正是杨坤带来的歌曲《无所谓》，同样是在2002年内地乐坛当中的天后，已经从那英田震逐渐转换到了韩红的头上。其实韩红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被朋友们所熟知了，但是在此之前，韩红的光芒似乎总是被那英和田震所掩盖。直到这段时期，韩红凭借着自己高亢嘹亮的嗓音以及那些非常适合她音色的好歌，成了内地乐坛当中当之无愧的天后。好了，看一看时间，今天的旅行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这首韩红带来的歌曲《家乡》。在歌声当中，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员坨坨技术叮当感谢您的乘坐，下次旅行不见不散，再会吧。 我的家乡在日喀则，那里有条美丽的河，阿曼拉说牛羊满山坡，那是一位菩萨保佑的，蓝蓝的天下在这里展翅飞过，留下那段动人的歌，哦曼尼曼尼贝美花，哦曼尼曼尼贝美花，哦曼尼曼尼